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播出秋之韵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欣赏丰子恺的散文秋和柯林的散文诗群的红叶。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剧作家关汉卿的剧本旧风尘改编的戏剧故事。 首先请欣赏丰子恺的散文秋。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我的年岁上官用了32字，至今已2年了。不解达观的我，从这2个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与影响。虽然明明觉得自己的体格与精力比29岁时全然没有什么差异，但30这一个观念拢在头上，油脂张了一顶阳伞，使我的全身蒙了一个暗淡色的阴影。又仿佛在日历上撕过了立秋的一夜以后，虽然太阳的威严依然没有减去，寒暑表上的热度依然没有降低，然而只当得余威与残暑或霜降木落的先驱，大地的节后已从今移交于秋了。实际我2年来的心情与秋最容易调和而融合，这情形与从前不同。在往年我只慕春天，我最喜欢柳与燕子，尤其欢喜初染鹅黄的嫩柳。我曾经名自己的寓居为小杨柳屋，曾经画了许多杨柳燕子的画，又曾经摘取秀长的柳叶在厚纸上裱成各种风调的梅，想象这等梅的所有者的颜貌，而在其下面添描出眼鼻与口。那时候我每逢早春时节，正月二月之交，看见杨柳枝的线条上挂了细珠，带了隐隐的青色而遥看近却无的时候，我心中便充满了一种狂喜，这狂喜又立刻变成焦虑，似乎常常在说，春来了，不要放过，赶快设法招待他，享乐他，永远留住他。我读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等句，曾经真心的感动，以为古人都太惜一春的虚度，前车可鉴，到我手里绝不放他空过了。最是逢到了古人惋惜最深的寒食清明，我心中的焦灼便更甚。那天我总想有一种足以充分惆怅这佳节的举行，我准你作诗作画或痛饮漫游，虽然大多不被实行，或实行而全无效果，反而中了酒闹了事，换得了不快的回忆，但我总不灰心，总觉得春的可恋。我心中似乎只有知道春，别的三季在我都当作春的预备，或待春的休息时间，全然不曾注意到它的存在与意义。因为夏连续在春的后面，在我可当作春的过剩，冬先行春的前面，在我可当作春的准备，唯有与春全无关联的秋，在我心中一向没有它的位置。年龄告了立秋以后，2年来的心境完全转了一个方向，也变成了秋天了。然而情形与前不同， 并不是在秋日感到像昔日的狂喜与焦灼，我只觉得一到秋天，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调和，非但没有那种狂喜与焦灼，只常常被秋风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暂时失去了自己的所在。而对于春，又并非像昔日对于秋的无感觉，我现在对于春非常厌恶，每当万象回春的时候，看到群花的斗艳，蜂蝶的扰攘，以及草木昆虫等到处争先恐后的滋生繁殖的状态，我觉得天地间的繁庸、贪婪、无耻与愚痴无过于此了。尤其是在青春的时候，看到柳条上挂了隐隐的绿珠，桃枝上着了点点的红斑，最使我觉得可笑又可怜。 我想唤醒一个花蕊来对他说，啊，你也来反复这老调了，我眼看见你的无数祖先个个同你一样的出世，个个努力发展，峥嵘尽秀，不久没有一个不憔悴而化泥尘，你何苦也来反复这老调呢？如今你已长了这孽根，将来看你弄娇弄艳，装笑装贫，招致了蹂躏摧残攀折之苦，而不你的祖先们的后尘。实际吟诵了三十几次的春来春去的人，对于花事早已看得厌烦，感觉已经麻木，绝不会再像初见世面的青年少女为花的幻姿所诱惑而赞之叹之怜之惜之了。况且天地万物没有一件逃得出荣枯盛衰生灭有无之理，过去的历史昭然地证明着这一点，无需我们再说。古来无数的诗人千变一律地为伤春惜花废词，这种笑贫也觉得可厌。假如要我对于世间的生荣死灭废一点词，我觉得生荣不足道，而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对于死者的贪婪、愚昧与怯懦，后者的态度何等谦逊、悟达而伟大。我对于春与秋的舍取也是为了这一点。夏目漱石三十岁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处必有暗，至于三十的今日，更知明多之处暗亦多，欢浓之时愁亦重。我现在对于这话也深抱同感，有时又觉得三十的特征不止这一端，其更特殊的是对于死的体感。青年们恋爱不遂的时候惯说生生死死，然而这不过是知有死的一回事而已，不是体感。尤知在饮冰挥扇的夏日，不能体感到围炉念亲的冬夜的滋味。就是我们阅历了三十几度寒暑的人，在几天的炎阳之下，也无论如何感不到浴日的滋味。围炉、拥亲、浴日等事，在夏天的人的心中只是一种空虚的知识，不过晓得将来需有这些事而已，但是不能体感他们的滋味。须得入了秋天，炎阳盛尽了威势而渐渐退却，汗水浸胖了的肌肤渐渐收缩，身穿单衣似乎要打寒噤，而手触法轮绒觉得快事的时候，于是围炉念亲浴日等知识方能渐渐融入体验界中而化为体感。我的年龄告了立秋以后，心境中所起的最特殊的状态便是这对于死的体感。以前我的思虑真疏浅，以为春可以常在人间，人可以永在青年，竟完全没有想到死，又以为人生的意义只在于生，我的一生最有意义，似乎我是不会死的。直到现在占了秋的慈光的见照，死的灵气终愈，才知道生的甘苦悲欢是天地间反复过亿万次的老调，又何足珍惜。我但求此生的平安的度送与托出而已。有知离了疯狂的人，病中的颠倒迷离何足计较，但求其去病而已。我正要搁笔，忽然西窗外黑云弥漫，天际闪出一道电光，发出隐隐的雷声，骤然洒下一阵夹着冰雹的秋雨。啊， 原来立秋过得不多天，秋心稚嫩而未曾老练，不免还有这种不调和的现象，可怕哉。 再请听柯林的散文《狮群的红叶》。该有两个多月了，那时霜华初降，梧桐还未落尽，一个孩子到我房里，手里握着一束红叶，临走时送了我两片，还告诉我这是从龙山上师范学校的后园里采摘来的。我欣然把红叶托在手心，细细地鉴赏。这是一种风类植物，叶子像玲珑的手掌，分成七瓣，纤细的叶茎，匀称的脉络，叶缘有整齐的锯齿，精致的像最细致的工笔画，颜色似阴似赭，红的惹人怜爱。我把玩许久，珍重地放在书桌上的白瓷小盘里，聊当案头清供。过不了几天，红叶褪了色，不经意地萎谢了。我怅然，这么美的东西，不想生命这样短促，真的是世间好物不坚牢，琉璃易破彩云散。我若有所失，心里虚飘飘的，没有着落。于是我爬上龙山，跑到师范学校后园，园在半山，视野宽广，园里百卉零落，秋意沁人。在山坡高处找到了那棵红树，只见它独立擎天，满树离离，喷珠宣翅，似要烧起漫山的野火，在满眼萧瑟中特别引人注目。但树根四周也飘落了不少叶子，我徘徊树下，流连忘返，最后拾了许多落叶回来，仔细地夹在书本里。三天以后，我翻书检点，叶子还是枯了，失去了光泽，但不曾皱缩，比那白瓷盘里憔悴支离的一双好得多。我忽发遐想，试图以人力挽回自然，找来水彩颜料，在失色的红叶上涂抹了一层浓浓的胭脂，乍一看去居然红叶如生，能够以假乱真了。我索性妄想巧夺天工，在玻璃窗上贴上淡青透明的绸纹纸，再把落叶参差错落地粘在纸上，构成一幅当窗迎风分披的幻景。我怡然坐在窗前，不觉一时莞尔自得。 从此窗上的红叶成了我朝夕相亲的伴侣，每天清晨醒来撩开帐子，只见晨光熹微，这些红叶的剪影就会投入我惺忪的双眼，向我道早安。有时深夜凄清，从外面奔波回来，满屋轻悄无声，却有那晕黄的灯光把红叶的素影投射窗外，似对我含笑相迎。我亲切地进了屋，如倦鸟归林，打叠起浮浪的心情，怡然上床寻梦。而今风雪连天，早到了凛冽的寒冬。有一天黄昏，我兀坐窗前，面对伴我沉寂的红叶，忽然想起那后园的红树，便信步走去做即兴的拜访。谁知那如火如荼盛极一时的树冠已经凋零殆尽，只剩得枯枝冠灼，横斜地对着沉闷的寒空，树根四周都是萎黄的枯草，落叶已片影无存，只是近处有一堆雪白的寒灰，其中留着残红点点，是些未尽的岁月，想是园丁把落叶扫到一处，点把火烧了，好待来年化作春泥，给那峥嵘的老红树添点肥料。回到屋里，依然在窗前兀坐，对着窗上的红叶，我怅然。如果红叶有知，听到同伴的消息，想到自己的遭遇，他们对我是抱怨还是感激？他们既从土里来，自应回到土里去。他们偶然的狮群装饰了我这陋室的小窗，该是他们的不幸，至少是委屈。我终于感到歉然。 好了，丰子恺的散文《秋》和柯林的散文《狮群的红叶》我们欣赏完了。丰子恺《秋》明显表达了一种人生之秋的况味，这是从古至今人们伤春悲秋的根本原因。人类很擅长把大自然语言投射于自身的思想与情感，狮群的红叶的立意其实与秋有异曲同工之处， 只不过引起作者情感波澜的自然之物更细小，不是一整个秋天，而是秋天的标志之一——红叶。柯林的敏感之处在于抓住了文章标题中的定语“诗群”。收藏过一片红叶的人很多，但是很少会有人因为红叶诗群而感到歉然，这就是一位作家感情的丰富敏锐之处。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剧作家冠汉卿的剧本《旧风尘》改编的戏剧故事。风尘女子宋引章希望追求爱情，不料误入歧途，她的姐妹赵盼儿机智勇敢，出手相救，进入文学主打星。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旧风尘，原剧作者是我国元代杰出的戏剧家关汉卿，他是北京人，一生写了60多部剧本，现在仅存18部。代表作有《窦娥冤》《旧风尘》《望江亭》《单刀会》《鲁斋郎》等。《旧风尘》是关汉卿的著名喜剧作品，写沦落风尘的妓女赵盼儿仗义行侠、机智勇敢营救善良的故事。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旧风尘》，改写韩连仲，演播慕云。 元代的汴梁，柳岸长堤，车马喧哗，商贾林立，歌台舞榭随处可见。十里烟花巷内，有多少善良美好的女子沦落其间，受尽摧残。正像城外那浑浊的黄河水，吞没了他们的生命，却洗不净他们的屈辱。年轻姑娘宋引章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她长得漂亮，又天性聪明。由于父亲早死，撇下母女二人，生活没有着落，不幸坠入烟花。他早就有意跳出火坑，过正常人的生活。眼下就有两个人选，一个是穷书生安秀石，一个是阔盐商周社。母女二人意见不一致，引章只好找结拜姐妹赵盼儿商量。其实赵盼儿也正在为引章的从良劳神费心。安秀石和周社都曾找过他，都央求他撮合与引章的婚事。盼儿比引章大着几岁，多年来受尽了烟花场中的辛酸与屈辱，对世间的炎凉冷暖早已看透。许多天真的姐妹急着跳出火坑，责人不当，反倒落了个更悲惨的下场。要想从客人中选择终身伴侣，实在比登天还难呢。那些虚情假意、狼心狗肺的家伙，一旦把姑娘骗到手，就百般的折磨、侮辱。赵盼儿又何尝不想从良？她见多识广，比其他姐妹多着几分戒备。风月场中，多的是像周社这样摧花折柳的老手，嫁给这样的人，无异于才离火坑又入虎口。要是嫁给像安秀石这样老实巴交的厚道人，又难免遭人欺侮，过不成安生日子。赵盼儿把自己从生活中得来的经验、悟出来的道理一一说给引章，